厄斯德拉上第十章。当厄斯德拉泪流如注俯伏在天主殿前祈祷认罪时，有很大的一群以色列人，男女孩童，都聚集在他四周，民众也都流泪痛哭。当时厄兰子孙中有一位，即耶西尔的儿子舍加尼亚，发言向厄斯德拉说，我们由本地一民中娶了外邦妇女，实在得罪了天主，但对此事为以色列还有希望。现在我们与我们的天主立约，离弃这些妇女和他们所生的儿女，全照我主和那些对我们天主的诫命起敬起畏者的意见，依照法律行事。起来，因为这事全在你身上，我们支持你，你应勇敢去做。厄斯德拉便起来，领司祭并勒卫人和全以色列的首领起誓，必按这话去做。他们就发了誓。厄斯德拉遂离开天主的殿，到了厄勒雅史布的儿子约哈南的房里，在那里过夜，饭也不吃，水也不喝，因为他对充军归来者的罪恶悲伤。首领们遂在犹大和耶路撒冷发出通告，令充军归来的人都聚集在耶路撒冷，召众首领和长老的议决，凡三日内不来者，他的一切财产应充公，他本人也应由充军归来的会众中革除。所有犹大和本雅明人三天内都聚集在耶路撒冷，时在9月20日，众人都坐在天主殿前的广场上，为了这事和大雨的缘故，都战战兢兢。厄斯德拉司祭起来，向他们说，你们娶了外邦妇女为妻，而失了信，增加了以色列的罪孽。现今你们应向上主你们祖先的天主认罪，承行他的旨意，离开本地的义民和外邦妇女。全会众都高声回答说，你怎样说我们就怎样做，但因人民众多又兼雨季，我们不能留在露天地里，何况又不是一两天内能完成的事，因为我们在这世上越归的人实在太多，让我们的首领为全会众负责好了。凡在我们城内娶了外邦妇女的人，照指定的时候同自己城内的长老和判官一起前来了结此案，直到挽回我们的天主对此事的盛怒。只有阿撒尔的儿子约纳堂和提科瓦的儿子雅赫泽雅起来反对这种办法，还有莫舒兰和勒卫人沙贝泰支持他们，由充军归来的子民就这样做了。厄斯德拉司祭于是由各家族为自己拣选了一些族长，都是提名指定的，他们便在10月1日开庭审查此案，直到1月1日方才办完关于娶外邦妇女的男子的案件。在司祭中发现有些人娶了外邦的妇女，约扎达克的儿子耶舒雅的子孙和他的兄弟中有马阿瑟亚、厄里厄泽尔、亚黎布和格达里亚，他们宣誓辞去了自己的妻子，为赎自己的罪，献了一公绵羊做赎过祭。伊莫尔的子孙有 哈纳尼和泽巴迪亚。哈林的子孙有马阿瑟亚、厄里亚、舍玛雅、耶西尔和乌奇亚。帕是胡尔的子孙有厄里约乃、马阿瑟亚、伊士马尔、乃塔乃尔、约扎巴德和厄拉撒。勒卫人有约扎巴德、十米、科拉雅及科里达、培塔西亚、犹达和厄里厄泽尔。歌咏中有厄勒雅史布。守门者中有沙龙、特冷和乌黎。以色列平民帕洛士的子孙有拉米亚、伊奇亚、马尔基亚、米亚明、厄勒阿扎尔、马尔基亚和贝纳亚。厄兰的子孙有马塔尼亚、泽加里亚、耶西尔、阿贝迪、耶勒摩特和厄里亚。扎图的子孙有厄里约乃、厄勒雅史布、马塔尼亚、耶勒摩特、扎巴德和阿奇扎。贝拜的子孙有约哈南、哈纳尼亚、扎拜和阿特莱。巴尼的子孙有莫舒兰、马路克、哈达雅、雅熟布、舍阿尔和耶勒摩特。帕哈特摩阿布的子孙有阿德纳、格拉尔、贝纳亚、马阿瑟亚、马塔尼亚、贝扎勒尔、比奴伊和莫纳舍。哈林的子孙有厄里厄泽尔、伊什雅、马尔基亚、舍玛雅、史莫红、本雅明、马路克和舍玛利亚。哈雄的子孙有马特乃、马达达、扎巴德、厄里培勒特、耶勒买、莫纳舍和十米。巴尼的子孙有马阿代、阿莫兰、约厄尔、贝纳雅、贝迪亚、格路西、瓦尼亚、莫勒摩特、厄勒雅史布、马塔尼亚、马特乃、雅阿扫、巴尼、比奴伊、史米、舍勒米亚、纳唐、阿达雅、马格纳德拜、沙瑟、沙赖、阿扎勒尔、舍勒米亚、舍玛利亚、沙龙、阿玛利亚。约瑟夫、乃波的子孙有耶伊尔、马提提亚、扎巴德、泽比纳、雅代、约厄尔汉、贝纳雅。以上诸人都娶了外邦妇女，有的妇女也生了儿女。